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啊，我给你介绍我们凤凰的优秀制片人傅勇。为什么今天把他请来啊？我就说这个 老婆的关系， 因为他老婆的关系。你老婆这次凤凰立功了啊，他太太这个胡玲，就是大家看到的最是我们凤凰啊最早赶到灾区的那个姑娘。 这个军方面表示，在这里今天救助的三支部队呢，是分别是进行了四轮的士兵的轮换，那么他们一共救助了100多名的小学生。 哎呦，我觉得真是，我都替你太太担心呐。我那天看他的那个胡玲都采访那个郭伯雄嘛，是叫郭伯雄， 对，军委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采访那，你知道采访那个受灾群众的时候，那个你在镜头里就看见那个人本来接受采访呢，慌慌慌又余震了，那个然后拽着就跑，那采访对象都跑了，然后他太太，哎呦，我就哎呀，现在又在发生余震，我觉得当时真是惊恐， 等于地震实况。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啊，我为什么把他拉来啊，我觉得这次四川大地震到我们身边人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凤凰会馆，我们北京分公司这儿，已经有同事是老婆孩子失去联系，就在那边，还有家里的亲戚就在那边打电话找他。这一家你看，我主要说的还不是他太太，他这一家这次是如此紧密的跟这个地震联系在了一起。你是从5月12号下午2点多就跟他家，就住在德阳， 对， 跟父母失去联系了。 对，因为当时可能我没太注意，因为在拍东西，在拍东西，然后就是说，反而是就是说北京这边地震了，说北京地震了，就第一个感觉是这个。然后过了一下，我姐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哎呦，广汉， 你姐在哪儿给你打电话？” 就是在老家嘛，在德阳广汉。然后她就给我打一个电话，她就说：“哎，我们这儿地震了。”我说：“是吗？”我一想，可能全国都地震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下，拍的差不多，然后我就赶快，我说给姐给我家里打个电话，是不是那边怎么样？因为还是有点怪，就一打就打不通了。这样就是一来了之后，心里就有点悬，哎，怎么打不通电话了？就过了一会儿又拨，然后完了之后呢，因为我儿子也在成都那边上学，你知道吗？ 啊， 最后就旁边就有一些传过来的一些消息，说学校啊怎么样，然后就再一打电话， 那个时候才知道震中在那边。 都大概3点多钟了才知道震中原来在四川。就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那种想法，就开头一听嘛，全国都地震，不北京也没事嘛，肯定那边也没事，但一听说四川那边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就心一下就悬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各种想象都有了。 父母之乡啊， 而且他会马上想象四川震中，北京都感觉到，那四川一定震得 大地震。 就现在是最的关键是呢，就是说你最后打不通电话了，你北京啊什么地方，哎，就说就都有感觉，都怎么样都在说，但是就是四川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就那个时候你开头吧都觉得哎没事，但是一到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有点慌了。 我觉得你那时候真够难熬的。 对，因为那个其实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就一直到第二天的他差不多凌晨的时候，然后那个才陆陆续续的那个，因为最后呢又是胡林他5点多钟又打电话说要去四川。就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说如果说你去了四川你怎么办，怎么去？然后他就说因为成都去不了，他说要飞那个什么，飞重庆。然后飞重庆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就说你然后到重庆怎么样。然后最后一到机场他说全部都封了，然后现在一直在等飞机，说搞不清楚了。然后胡林家里又给我打电话，然后说怎么回事，什么他怎么又跑四川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们家是四川的吗？ 他不是，他妈在云南，他爸在北京。 哦， 他打电话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他说这个还没完怎么又去了。我说我也没法说，因为当时我已经很紧张，但又不好说家里那边的事儿。我只能给他说反正就是说你注意点，在 你当时是给你们家手机啊座机啊什么都打， 全部都没有消息，包括朋友，因为我想绕一些朋友啊什么的来，结果就是说全部断了，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信号全断了。所以说开头吧就没事， 设施坏了那个时候， 应该是这个。所以说你那个心情不一样， 你当时是不是会有不祥的这个可能性都在脑子里想， 你就会想很多东西。就哪怕最后你比如说我在跟那个就是我儿子他妈在通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在那边，那边他就哭得不行了，因为那边可能反馈了一点消息，说是学校怎么就发了学校发了一些短信，然后又说呢你儿子现在不在学校，临走了。再说这样一来了之后，他就说那个你想的东西就更多了，你知道吗？会不会学校说了这个话是怎么样的？ 对， 说那边就哭得一塌糊涂。就是开头我都是安慰，但是最后自己都不能自持，因为打电话几个电话就打不通了，你就没法来给自己交代了嘛，你就是你怎么说这个事情，就觉得 所有的事情都那个，特别是到了晚上了之后，那个就是电视啊有一些爆了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再打不通，就是那种心情哇就一塌糊涂。 那当天夜里也联系不上？ 对，当天夜里也联系不上。 那你睡得着觉吗？ 都凌晨了，其实都没睡嘛，就十二号晚上谁会睡觉，你都在等着嘛，都等着，然后有什么东西，然后其实也有好多朋友，然后就打电话来，也有安慰，说是怎么没什么事儿，因为当时也有朋友在一块儿嘛，就我们几个就在聊天啊。 啊啊。 因为有的东西我是觉得，我觉得切身了之后跟听是不一样的。 没错。 那反正就觉得，哎呦，就是你很多想象的东西都有。然后那个时候跟胡林是在重庆通了一下电话，然后他说他要去那个什么地方，就是要连夜要赶到那个。赶到成都，然后从成都要到那个什么到这个叫都江堰。 都江堰。 对对对，然后要到都江堰，所以说最后在跟他在重庆有一些在重庆然后通一些，我说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你赶快绕一下，绕到广汉。 所以你知道这个感同身受啊，我就看到他们报道就讲，好比说一对就亲人之间呢，也有时候你现在想起来就有一个画面。比如说一个单位里，哗，这个晃要地震，所有的人都往外跑，你知道吗？跑着跑着，跑到楼梯口的地方，就看见一个姑娘，一个女孩子，就在滚滚人流中啊，那个女孩子不跑了，就站着，不走，往后看。后来知道为什么呢？这女孩子在等她的男朋友，就是要等男朋友来了一起出去。你再说有一个母亲呢，就是孩子给窝在楼里边了吧，夫妻俩出来了。然后他妈妈一想孩子还在里边，妈妈又跑进去，老公一时没抓住，结果妈妈和孩子都没出来，你就这样的。所以我说你这种亲人之间的感觉啊，那不是咱们能体会的。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就是到凌晨的几点钟我一下忘了，然后是什么样呢？还是就是说我姐夫然后首先给我打电话。 从哪儿？ 从也是在德阳那边，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说我们都没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如果说有机会我在这个地方说，我觉得真的先对父母说声对不起。为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子，就说哎，那个儿子怎么样了？他说儿子我们从成都接到那个德阳了，怎么着？我说你干嘛要给他接过去呢？在学校不是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接这个东西？然后怎么？就是第一个想到是这个， 德阳比成都还危险，是不是？ 对，其实但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学校那个时候放，最后我听说了，就学校就赶快通知所有的人，你们要把小孩给接走，因为小孩其实呢可能在成都呢还很安全，但这个你没法说的。那个时候就学校一个电话，就赶快来接孩子，就所有的人就赶快去接孩子。 总之，你那时候想儿子比想父母更多。 哎，其实有时候心情我觉得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你父母亲会认同你当时这种自私的， 因为他们想你比想他们自己更多。 对 对，所以说我然后跟那个什么，第一个就说让那个儿子什么听个电话，然后马上就说了一些怎么，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如何，然后怨了一通。然后呢过了一下，然后我妈去跟我妈在那说，我妈就说哎，就是我妈也是首先说的，哎呀那个楼大爷怎么样啊，他从那个什么接过来了，什么都没事，我们这边比那边安全。我说听说这边比那个成都还要厉害。他没有啊，学校都通知啊，所以说我们都赶紧去接他啊，就是为了他的安全啊，没有说别的什么什么东西。 就等于最后通了，就发现父母平安无恙，就家里的人都没事。 对对，都没事。然后他们反正就是说当时是在那个有一个叫水上公园，他们所有的人都到了水上公园，因为那天还在下雨。 对。 但他是说水上公园有一个什么好呢，就他有那种回廊。有一种回廊，他们开头都在回廊那个地方，然后过了一会儿是怎么样呢？就县里面什么，还有一些茶馆都把那个大伞就拿过来，因为所有的人其实都集中了，就把那大伞都支在那儿。然后最后，因为我姐夫算是男人嘛，就跑回去就是拿被子，就是一趟一趟就拿了好多被子。 家里那时候已经塌了吗？ 没塌，那个时候家里没塌， 但是只是不敢住了， 就不敢住了。 那是 家里有 楼房吗？ 是楼房，那住的是楼房，因为其实垮的是那种，就是那个是什么呢？也是楼房，但是你上面的瓦啊什么东西，那种东西全部都下来，梁啊那些全部都下来了。 但是大部分那种五六层的建筑并没有， 就是、对，你结构都没有。不，那个四川的房子啊，它不是那种我们想的五六层的那种房子，它其实一般都是两层 啊， 两层上面是斜的，然后有那种梁，然后就是黑的那种瓦，我帮你们有没有、 啊、黑瓦，对，四川房子都是那样的， 它基本上都是那种。说基本上是梁和瓦全部倒了， 所以人 然后有的那种东西呢，有的那种房子呢就开裂了什么的。其实，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住那旁边有一个那个保险，就是那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公司大概是那个墙体它开了有那种一尺左右的那种， 保险公司开的啊， 对，保险公司都开了。 所以说这个他就回去拿被子啊回来，回来了之后然后就在那儿，其实反而小孩一点没事儿。我一打电话，因为我一联络上了之后，一会儿打个电话，就说你别打电话，他说睡了，他高兴着呢，说现在又不上课了，又什么东西，反而最担心的就是就是大人都是这样。 你这他就说现在还那地方那个连那个大水泥管子也是临时居所，直径一米，就很多人住在那个里头，大水泥管子。徐老师听见我们这傅勇的故事，作何感想啊？ 我相信他们说的那句话对的。我因为之前听了一个歌，他们那个捐筹款呐、啊，在唱个歌说我们关心，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民族的。我当时还在想，我想狭隘了一点吧，我们都是人嘛，这是个普遍的人道主义嘛，人家现在日本人、美国人也同情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家人呢？后来想想，现在是人之常情，一家人毕竟不一样。 没错，一家人毕竟 ， 而且你看出来了， 这跟印尼海啸我们的感受还毕竟是不一样。 不但一家人不一样，而且呢，对儿子和对自己的父亲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太切身了，因为前段时间缅甸，因为我也是去年我去过金三角那边，所以说缅甸那边也知道，但是缅甸那些我是当故事来说的，当故事来听的，你知道吗？这一次你完完全全你不一样，比如说你站在一个环境中，你就觉得我真的就怎么想了，哇，如果说整个四川都是被水淹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我站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你那就会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家人就是整个， 所以你想不起来就是要 做。真的落你自个儿头上，那感觉不一样。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傅勇啊，你太太现在还在前线呢，你所有的人的安危都弄清楚了，你担心你太太的安全吗？ 其实我一直在打电话，就今天上午的时候嘛，因为其实他到都江堰。然后到十方，到德阳，因为这些地方我都特别熟，因为小的时候也在那儿，所以我就给他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他不是去了那个？ 你跟他说要怎么样？ 就我就说你要找什么人，然后去了之后 跟着军委副主席那一路， 军委副主席没错、哎， 那个比较安全啊，是吧？ 也倒没有，因为我是觉得我第一个，因为当地有很多熟的人，因为其实最害怕呢，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不知道去依靠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说，其实我有好多好多朋友，我都把电话给他，我说一旦有什么事儿，不管你采访的事儿，还是就是说你碰到了一个什么事儿， 对， 你赶快联络这些人，这些人当地是熟的，他一定会帮到你，包括我家里人，我朋友。又包括那个武警总队的一个通讯处的处长，我就给他，我把胡林的电话给他，我说反正你有事儿没事儿你可以拨一下， 对， 我说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起码马上大家都知道的， 怎么样也比吕秋露薇去巴格达好一点，是吧？还能有一个武警总队的电话。 但是你们家是没事了，但是搞清楚之后，你的这个家里人是不是也给你讲讲周围邻居的事？ 德阳死了很多人啊，对不对？ 其实德阳死了很多人，其实包括我就说。像广汉那个地方哈，就是德阳的广汉， 我也去过、 因为他那个地方三星堆离那个地方啊，他修了一个就是可能是引火炬吧，他沿着那个河岸就修了好多那种就是仿古的那种房子，结果他有好多这个有点高塔的什么东西，结果就砸下来，就是砸死了两个人。 当时这个、 那三星堆呢有没有损坏？ 三星堆我都还就都不知道，他们都没说，我估计他们也没去。 三星堆是一个纪念馆嘛，我去过那个地方，哇，那个很宝贵的那个东西。 现在是说都江堰上有一个古塔 倒了， 大概是清朝倒了吗？没倒， 不，都江堰哪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明代的塔没了，我看到有一个塔没了。 就是当时他们跟你讲，就是周围你们家周围的这些邻居啊，的这个逃生啊，或者碰到地震的时候，还有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我爸是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爸都七十多岁了嘛，每天都跟一帮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老头，到一个我们家那地方叫鸭子河，在鸭子河旁边嘛，有一个叫渠上园，人家那种茶馆老板也不收他们钱，他们自己带茶就到那儿去。就十二号那个中午呢，他们也是骑自行车，每天骑二十多公里，然后也到那个地方去坐的。坐到开头呢，就是那个坐在椅子上嘛，就觉得哎怎么回事？一问，然后就说地震了。然后就没事赶快就抱到那个椅子，最后一看就那个椅子坐都坐不住了，你知道吗？赶快就一人抱一棵树，一人抱一棵树，然后抱到那个地方，就他就说根本就最后坐不住了。然后等地震一停，第一个反应就赶快往家里跑，看家里怎么样了。 哎呦真是。 然后我妈呢，我妈还也是挺有，因为我妈他们是四五个老太太啊，他们修了一个自己啊，就是募捐钱做了一个寺庙，那个在德阳或者是在广汉那个地方都特别有名的一个寺庙，叫观音寺， 他们四个人这几年就一直集资啊什么的，就是化缘，然后把那庙给弄起来。十二号刚好是佛诞日， 没错， 他们是请了几桌呢？请了六桌，就是化缘的一些人。其实四川那个地方钱很少的，每一个人来吃一个素菜，就是三五块钱给。其实他们不会赚什么钱，但那天佛诞日嘛，他们都在一块儿。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当时我正在那个拉到了一个东西，然后往耳朵上泡。当时我就觉得，哎，那个有在挖东西，就是挖掘机啊，他以为是在挖掘机在挖什么东西，就没注意，你知道吗？ 你知道，就说这个佛诞日啊， 你知道这个撞是吗？印度板块 啊、 嗯，印度板块撞欧亚板块，这次地震 是吗？ 是那个印度板块啊。佛诞日啊， 我也听着说风凉话，这但是这也是真的，就是说佛经里边有多种的大量的记载，就这个佛呀讲经说法的时候，普天之下六种震动，但是这现在说起来这有点像是说风凉话。可是你当然你说这对于这天和人这个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你比如说那天我看采访那就哭啊，成都的那个人说，你看天一直在下雨，天都哭啊，太惨了太惨了。 不过一般这种地震以后肯定气候是非常反常的，对不对？这个就这块地方的这历次的没有说地震震完了以后晴天的这个。 你们家里人会不会有一种后怕或者劫后余生的那种感觉，还是侥幸啊？觉得 我觉得现在他们其实都没有，反而就是我觉得他们都特别震惊。你比如今天就刚才就是来录节目之前，然后我还跟我妈通了一个电话，因为我妈刚好在家里嘛。我说现在怎么样？她说、啊、现在怎么样？大家去修房子呗。她家家户户他们你舅啊，什么我们隔壁的什么于松那个叔叔啊，他现在都在捡瓦，在修房子，在弄那些东西。他你没办法，因为这两天都一直在下大雨，一下大雨就把那个什么就是谷子啊，因为农村里面它是有一个小房子来放谷子的，结果一震了之后呢，就是那个。其实水就把谷子给泡了，一泡了其实谷子不能放的，就今年怎么办就是最大的问题。 哦对， 因为其实这个是最大的，说现在大家都想不了那些，就是弄什么塑料布啊，弄什么东西，他现在家家户户其实都在弄这个东西。因为你别的东西你说我们是这样说，你说政府肯定也在做这些，但是你指不上的嘛，这种你家家户你必须自己有粮食，我该怎么样弄才行。 哎呦，这真是，就虽然人是侥幸没事啊，但是实际上也等于是这个生活资料啊，这些生产资料被破坏。 那另外很多，你电视里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是跑出来了，可是全家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一讲哭，他也没讲东西没有，他就讲隔壁的邻居，他说几十年的邻居，他们就没跑出来，对不对？就这种感受，你在大城市里面，我听到人的感受，很多很多各种感受，有的深刻到人道主义， 嗯、 啊，有的国家政治，但是我听到一种最。我们姑且说最浅薄最老百姓的感受就是什么，那女的在讲要买什么东西，那老公就在旁边说你买买买啊，你看看人家，那人家一震震了，家里什么都没了，就一条命，你除了你身上衣服都不是你自己的，你就一条命，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 哎呀， 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震动，就是说 对。而且你现在看呢，就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呢，我觉得真是很心酸，就是因为砸死好多孩子，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有那拿白布蒙着的，有那个套着透明塑料的，然后你就看那个当妈的就不走啊，就在塑料布就摸自己孩子这个脸。 我刚才就想问这个问题，你说一般的房子都是两三层的这瓦房， 嗯， 但偏偏这些学校是五六层的这种水泥房， 其实大家 为什么这几次这几个现在死人死的最多的这几个，这是一些什么建筑呢？为什么偏偏学校盖这样的房子呢？ 其实我的了解啊，四川学校的那个建筑啊，一般都是那种就是砖啊垒起来的。但我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四川的房子，如果说有结构啊，有那种水泥结构，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学校的房子一般是四五层的那种房子， 对， 嗯， 就现在这次塌的全部是这种房子。就是昨天我也跟那个吴建国，就是我们凤凰那个人，他不是去到这个都江堰那个地方 啊，嗯， 然后就是塌的那个，因为下面还埋的有孩子， 嗯， 然后这边就是带着胡林他们在拍，然后他就在旁边嘛。他就说吧，那个他说你看那些女的吧，都是啊，都是在看到我的孩子出来没有问，但一旦看到自己孩子出来了，他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出来的其实就那么180个人是真的活得出来的，就那种兴奋啊，就是也是使劲哭啊，嚎啕那种哭啊，然后一抱出来了之后，那种开头都不哭了，然后马上完了哇就哭了，就吴建国，因为你想年龄也很大了，就他就说，他说我转头在旁边，我转头在旁边哭。我都没办法说了，就是其实吴建国也是我们的挺好的朋友，然后在那儿，就是他在那个现场看了之后，他就说，你在那个现场，你止不住的嘛，就是 说， 出来很可能就是尸体，也就算是活的，他也 就是说你一看到活的，你会哭得更厉害。就是你儿子女儿，你怎么说呢？就是活的出来了，就那种惊喜你止不住的嘛。 有的你看，这满操场上都是孩子的尸体、啊。 我一想到六层楼的房子变成一层了，一千个人里边只出来一百个，那另外九百个人的家属守在外面，这个场面你叫人心就受不了。 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傅勇啊，你作为这个家人在那边的这个人呢、啊，你现在的心情，或者想给自己家乡的人就说些什么，交代些什么吗？或者替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担心？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一次事哈，我真的是就是跟我爸、跟我妈，然后包括跟我儿子，我在那儿说，跟我姐姐啊什么说的最多的就是说，其实啊，人这一辈子啊，真的是快快乐乐的，就是好多东西我们都料不到的。然后就是真的过后了之后那种惊喜，我觉得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种就觉得哎呀没事了，就是心情有一种放下来的感觉。但是我比如说上网我去看那些什么照片，比如说一个小孩还在那个两个那个水泥板下，然后下面他的同学拿一个袋子在那儿的时候，哎呀我就一想就会流泪。就是你想不得，你因为很多你换位一想了之后你就会哭。 万一那要是你的孩子呢？ 对， 这真是，就是说你经历过这个，我就会不会突然间觉得父母亲还活着其实是已经很有福气了。在这个无常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发生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的贪欲啊想要，其实你发现你身边所有这个都很值得珍惜了。 所以说我妈刚才在说那个，就是说哎呀现在啊，现在都在盖房子，都在弄那个。其实我从他的话里面听得出来，其实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所有周围传出来的消息都是很那个的消息，就是你都听不得的消息。然后，因为其实那个地方啊，也就是几十公里的那种消息，所以说你都是沾亲带故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想，都是沾亲带故的。但是你现在我们能够还在修房子，还在做这些东西，就那种心情啊，觉得就他们都是很放松。 你像 人啊人。就是回到最基本，就是这个人，这蛮好蛮好，这是大家都感到的。